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欢迎收听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春雨。 咱们昨天在这儿聊了李娜，很多人对她抱着一种非常不舍的心情，看完了她的最后的那一场告别的记者会。但是也许更多的人并不会留意另外一个也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消失的一个机构，它呢叫做丽人图书馆。这是一个公益项目，从2007年9月份开始启动，他们存在于这个世上七年，先后呢在湖北、河南、四川、云南、河北、江西、山西、重庆、陕西、广东、浙江、北京等12个省市建立了22个分馆，大部分的分馆呢都直接服务成千上万的读者。丽人他们自己说，每一个分馆呢不只是普通的图书流通的场所，而且呢还在派驻当地长期志愿者的管理之下，举办很多场的读书会呀、电影会呀、冬令营、夏令营等多种的文化教育活动。但是他们从2011年的时候就遭遇了巨大的压力，在2014年的9月18号，经过丽人乡村图书馆理事会的讨论，他们决定从2014年9月18号起，丽人乡村图书馆停止运营。可能很多爱读书的乡村的小朋友，如果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在这12个省市地区的中小学生们，知道这样一个消息来说，对他们可以说是一个知识方面的打击，就是说如果我能在这个领域或者这个场所可以接触到我在课堂上在学校的教育里面接触不到的书籍的话，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是一种营养上很大的补给。但是呢，大部分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个丽人图书馆的存在，直到它在2014年9月18号消失。也很多人是在微博上了解到这个乡村图书馆的创始人，他是北大硕士毕业生李英强，他是79年生人，那是一位湖北人。现在呢他说他是在成都和北京两地跑，但是他是全职，所有的时间都是花在这个公益项目的运营上。那可能我们最直接的就是他到底为什么关闭，他到底做了一些什么，这个图书馆他到底会是因为他放了一些比较奇怪的书吗，或者一些有意见的书吗？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公开信是什么内容哈，也是相当于是回应了大众的一些问题。他就说，丽人图书馆现在承受的这个压力是长期而且巨大，认为丽人是遭到了打压，也是对转型社会的一种伤害。面对这个强势的高压，丽人图书馆在乡村运营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第三，他说现在转型的核心命题之一就是体现在丽人图书馆上面，就是丽人图书馆今天死去，或将在未来某一个时间由另外一群人把它复活。丽人所积累的经验如果对社会重建是有用的，一个丽人图书馆死去，千百个丽人图书馆将出现，看上去呢还是有一些些情绪化在里面。那到底图书馆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书籍，我们也是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才看到，说丽人图书馆呢它基本的书目呢是面向中学生的，书籍里面有半数的属于是严肃的学术书刊或者是专业性的书刊，比如说密尔的《论自由》、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杨小凯的《杨小凯谈经济》。翻遍整个基本书目有圣经、有佛经，但是呢有人说没有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找不到一本《选举法》的存在，就说呢这是一种有人觉得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他忽略了这个国家的实在，站不住脚，所以呢必然会导致他的失败。但是根据李英强先生他本人的描述，说丽人其实从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是遭遇了多次的打压，那么到2014年9月18号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存在于这个中国。所以呢他就之前也他讲没有遭到任何的一些提前通知，就包括他的微博，包括豆瓣，就是他们招募一些志愿者和义工的一些通道全部被关闭。 所以这个情况现在看起来是比较的蹊跷。但是呢，我今天早上有跟他聊过差不多一个小时，我就问他过往就是他们在遭到历次打压的时候为什么不去选择一些抗争或者是争取的一些做法。他说因为我们这个机构是做实事的，就是做实际的做事情的，我们不是说要怎么样大张旗鼓的去宣扬什么东西，我们不搞政治，我们只是让大家读书而已。你要是说的越多，可能他说这个争取也没什么用。 其实里面说到涉及政治的话，其实我们在之前啊，在9月16号的时候发现，丽人的这个官网上，他对这个近况做了一个说明。那么就有一个第二部分呢，就说答外界对于丽人闭馆原因的一些疑问和猜想。他说有些人啊说丽人遭遇了闭馆原因是利用图书馆来传教，也就是说有人说丽人遇难的是因为涉及到政治啊，这些问题呢，他们从来没有公开的回应过。因为很多人呢非常关注，他呢就说猜想啊，有些人说这个丽人利用了图书馆来传教，大抵是因为丽人的创始人也就是林强先生的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啊。但是呢，他们在回应时呢就说，其实林强先生在做丽人图书馆之后才信了基督教。那么丽人自一开始呢是一个非宗教非政治的一个民间的公益机构。这里面说，其实早在2010年末的新年献词丽人是什么当中啊，林强先生就明确的宣布了，说丽人是社会行动，不是政治行动。丽人是一个非政治的一个民间机构，既没有什么政治性的诉求，也没有一些政治性的行动，所以呢我们不关注到这些什么农民组织啊，不关注一些基层选举啊，不揭露腐败啊，不参与维权啊。丽人只是在青少年中普及一些公民的常识。 他只是精神自新，他没有宗教布道。 对， 所以呢根本就没有一个官方的解释为什么把它关闭了。 对，这恰恰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因为其实你看丽人真正关闭是他一个自发的自主行为。其实他自己也说没有任何一个政府组织真正出面要求他关闭，或者说直接打击他。他说他自己说的是很多地方遭受到了无形的压力和这个打击。但是你仔细去看他的图书馆很多关闭，可能是当地的什么消防局出面说你的消防检查不合格，然后你文化局出面可能你有部分不适合青少年读的书。所以但是官方给出这些原因是真实的，因为的确他这个消防不合格是存在隐患，如果你改正了之后可能还不能开，那可能会有其他的原因。 我看到最多的一个词是校方取消合作，那么只有一两个是说那个因为消防的问题。我想校方取消合作是谁给校方了一些压力？是校方因为什么而导致说不愿意跟他丽人合作？因为丽人呢在一定程度上他跟当地的合作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依赖的基础的，他如果没有当地的学校合作的话，他可能就无法在那个当地生活。 但是校方取消合作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事情，因为按照中国的这个教育法，学校里面是不应该设立由别人主导的图书馆，而是应该由学校自己来主导。所以其实本身丽人把自己的图书馆建在别的学校里就已经违法了。 他没有建在别的学校里。 对，但是他是跟学校共建，很多图书馆是建在学校里边的。 但是我今天就是据那个林强先生他自己的描述，我说你们到底是怎么样挑地方和挑合作对象？他说一般都是在当地，他们有人主动接洽他们。 对，我也看到 这个。他说不是机构，是个人，就表示我如果在北京工作，我有一笔钱，我想在我的家乡去建一个图书馆。他说好，我就对你的这个场地啊和各种办图书馆的条件，我进行一些审核。那大家合作意向达成之后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对，我看到这个大多数这个丽人图书馆的建立都是别人主动来找上来，他们从来不主动去说我们要在你这儿建一个图书馆。但是你可以看到其实很多是学校，也有部分是个人，就是利用自己的这个家庭住所来建了这个图书馆，但是有更多的是在学校里面建的。所以学校做这个事情它本身就是违规的。 这个法规的问题哈，我现在不是非常确定，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消息来说，似乎没有一个确定的说，因为你在某些方面违法。如果真的是违法，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他就可以这么平白无故的已经干了7年了。相信在法律法规方面，它一定是完善的。但是现在就是有些人觉得是出于什么政治方面的原因，就说，一个你在里面推行的这些价值观，跟现在的一些时代或者这个我党的一些价值观的导向是不符合的。还另外一个呢，因为你在这个教育的行业里啊，它本来就属于一个监控者是草木皆兵的。我甚至还听说，就在云南地震的时候，有一些国外的 NGO 想要去到当地 地进行一些赈灾，但是他们是被挡在门外，就是不管你到底是去里面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就是连这个机会都不给你。有人说这个教育是被严密监控的，你在教育当局之外来召集各个年龄阶段的学生已经是算一个大忌了。而且丽人他两个主导的这个方向，一个就是游，就是这个游学的游，从游的游，那另外一个他就是看书，他就这个带领游的这些知识分子主要是自由派的知识分子，那可能在价值观方面也是犯了这个不合上意的这么一个忌讳哈。当然就外界的猜测非常多，那我们当然是要跟这个李英强先生来请他也来回应一下，到底这些猜测他自己能不能证实。三立化新闻，我们等会休息来听到一段录音访问，是丽人图书馆的创始人李英强先生的现场连线，等会儿见。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春雨。 继续来关注在2014年9月18号被关闭的丽人图书馆的情况。那在今天的上午跟丽人图书馆的创始人李英强先生有一个电话采访，我们来听听他对这些关闭原因的猜想的回应。我想我们再回到这个消失的事件本身哈，那现在外界也很多的猜测，就是分析为什么会突然间消失。有人就觉得是因为你们这个书目上面存在着所谓的夹带私货的嫌疑，经常提到什么自由啊，包括杨小凯这种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都经常出现在你们的图书馆的书目里面，甚至有人说有这个传教的嫌疑，您会怎么样回应这些个猜测？ 丽人放什么书，有没有传教这个事情根本就不重要，根本就不重要，这对丽人他的命运其实根本就不重要。这很多人就是他仿佛是一种当权者的这个思路来猜测，好像他如果是当权者，他会怎么样去做？但实际上，他根本就不了解当权者的行动逻辑是什么。他又不是从这个受害者的角度去观察事情，他也不是从一个客观的第三方的这个中立的角度去观察事情。他往往把自己放在这个当权者，你看，你为什么被收拾啊？是因为你不听话吗？所以你就被收拾了吗？丽人的书目本身是有包容性的，当然丽人的价值观是很清晰的，丽人是一个很有清晰价值观的一个机构，不是一个和稀泥的，然后说哎呀我们伪装成中立啊，我们并不伪装成中立，我们会倡导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所倡导的东西不是以强加的方式而是以我们推荐的方式，就是在丽人图书馆里面其实是基本的藏书其实是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各种书都有，什么书都有，比如说历史的，哲学的，文学最多，最文学的是最多的，儿童文学、青春文学，中国的文，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这里面要分各种题材哈，诗歌、小说、戏剧等等，什么书都有，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会比较强调有些书是更重要的，有些书对你真正了解你与这个世界，你与这个社会，你与人生，你与自己，你与他人的关系是更重要的。如果说这个叫夹带私货的话，我觉得这个夹带私货这个词本身就是莫名其妙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有价值观的，任何一个事情跟文化、跟教育、跟传媒相关的事情，它一定是有价值前提的。没有人是说，哎，我没有任何价值前提。我就是世界最公正，最平等的人，在我这里，所有的学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是上帝吗？你以为或者说你以为你不是人吗？人一定会有自己的价值前提，那么你做任何的阐述，做任何的事情，一定是带着这个价值前提去行动的。你把自己伪装成中立是毫无意义的。 嗯， 任何人，也就是说在任何的文化教育里面，任何一个人他都是要夹带私货的。不夹带私货意思就是说你是无私的，你没有自我，你没有自己，你是完全公正的，这种宣称都是虚伪的，都是虚伪的。当然我说立人这书目，我就说书目本身一定是有自己的这个价值偏好的，但是它自本来是包罗其他的各种，就是没有这些价值倾向的东西，就是是很多的。这是一个书目。第二个是传教的问题，就是立人，我已经很明确讲，立人这个平台上基督徒本来就很少，当然也就有佛教徒，可能也有少量的佛教徒，也是或者也有一些有大量的，其实都是一些无这个被洗脑的已经形成的一个无神论者，他以为他自己是无神论者，但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真正思考过什么叫无神论，就是因为从小到大的这种洗脑形成这个结果，他以为自己是无神论。当然很多人其实大部分的在立人工作过的人都是这样的情况。对，那立人有一个纪律，就是不可以利用立人的公共平台来传教，不管是哪种教，佛教基督教都是不可以的。所有在立人工作的人应该说都会知道立人的这条纪律。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我信基督教之后呢，我希望在这个平台上有一个自我约束，就是因为这个机构本身它是一个社会公众来捐助的一个机构，它没有任何的宗教背景，并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某一派哈某一种宗教势力的支持，没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希望保持谨慎，因为在中国的环境其实很糟糕，你涉及到这些问题，基本上你就没什么生存空间。对，我已经说完了这个问题，但是比较多。 刚才您说的这段哈，我有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说你们的价值观是什么，第二点就是说您前面讲到说其实立人的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给同行的人士们一个信号。我是这么猜测的哈，网上或者舆论场上很多对于立人现在这样一种状况，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状况的原因的猜想，也就是猜想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信号，是不是我们在书目方面需要更加的小心？第二个就是您刚才讲的宗教信仰方面也需要倍加的小心，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是就是只要是关注或者声援这个问题的，基本上是带着一种同情或者是无奈或者是觉得不满意的这么一个态度去，就是大家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去，希望可以从这个例子当中获得一些，就将来可以指导别人，不要也不能说错误吧，至少是提防这么一个信号。我这么理解有问题吗？你觉得？你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吧，就是价值观的问题。 我还是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 好， 你那个这个解读是有问题的。我说我们希望给同行释放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不是说哎呀，你看我们在哪些地方这个 踩地雷了， 对，我们在哪地方踩线了，然后你们不要踩这个线，然后你们就可以安全，不是的，如果说是这样解读，他就完全错了。 嗯， 猎人，我刚才讲，我其实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猎人不是因为在哪个地方踩线了，然后怎么样，不是的，而是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春江水暖鸭先知，知道吗？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你们不要麻木的以为说，哎呀，这个，以为搞错，不要搞错方向了，以为说，哎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你就可以有可以更多的介入到社会事务里面去，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时代到来的呢？就是一个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到来了。但那个时代，这个时代这个词，我用那个时代这个词可能有点大了，就是应该说是一个时段吧，就是一个它可能是阶段性的，也许。不知道会有多长的话，至少它会有哦，维持一段时间，它可能是也可能是一两年，也可能是两三年，也可能是三五年，不知道。但是这个时间，新的时间的这个 特征是什么？就是不服从，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其实本来从来都是这样，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民间社会的这个独立的机构、独立的 NGO 还会有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是从利人的这个被打压啊，被全面打压、被强力打压，有一个清晰的信号可以给出来，就是独立的 NGO 的空间会更小。其实之前已经是这样的，之前已经这样，因为像工盟啊，像什么他们被打压，当然你说哎，他们是因为涉及政治，这都是这样一种解读，都是很幼稚的，就是很幼稚的，以为说啊，应该我只要不涉及政治，我只要不涉及宗教，我就简单的举个例子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在那个云南那个酒店那个灾区嘛，在那边救灾，然后他告诉我一个信息，他说现在鲁甸那边政府已经很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要求所有在那边救灾的机构都不可以进入到学校里面去，你理解吗？就是他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去工作，不可以进入到学校里面去驻点。如果说你真要找一条生存之道哈，你说我只是为了活下去，可不可以有一个法门？我说有，你就跟政府保持统一就可以了。而且我可以推测是将来NGO 行业这个行业里面，甚至会出现一种，别人很多人以为的一种繁荣哈，就是你会发现，政府会投很多的资金在里面，很多的商业企业，很多的什么公益创投资金会在这个里面出来。然后，但是你如果真正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倾向，就是去揣摩政府的思路。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访问来自于李英强先生，他是利人图书馆的创始人。其实他回应第一个问题非常的简单，就是说现在所有的揣测为什么利人图书馆关闭的被迫关闭的原因，都是出自于对当权者这样一个行动逻辑的猜测。但是他是觉得是因为整个的 NGO 的生存空间都遭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就根本不是说具体哪一个原因，而是所有的原因它可能都是你关闭的原因，就是所有的地方它可能都是雷区，所有的地方你都可能踩线。因为我今天跟他聊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他前面是有一个铺垫的，就是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信号的问题。他说他们之前也是遭遇过很多次的这样一些威胁恐吓，甚至私自就是扣押他们的书籍，就包括甚至有些黑社会的一些流氓到他们图书馆进行这骚扰，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在从前的这些被侵犯的时候很大声的在微博上去抗议，去声援谁什么的。他说因为我们是做具体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被关闭，不要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猜想的这些可能是雷区，只要我们不犯其他同行就没有问题。他会觉得我们这次倒下，如果我们是先锋的话，那是给所有的这个行业里面的或者一些正在民间从事一些其他的 NGO 或者其他的公益服务项目的同行们是有一些警号，就说他春江水暖鸭先知，大家必须非常的小心。我听上去他的这个对于以后民间 NGO 的这样一个前景，他是比较悲观的。尽管说可能大家将来会有一些错觉，就是因为资金的涌入啊，看上去很蓬勃，但是实际上你要看他们具体在做什么，就是一切都是随着政府，就是大家需要的一种价值观也好，需要的一种表面上的幻想也好，但是容不下就是不一样的声音，或者说不一样的做法。 我觉得刚才其实在林强表述的当中，他说了几次都是不重要啊，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我在想他说的，比如说你是否夹带一些带有其他想法的一些书籍在里面，他说这个不是重要的地方。我在想其实这是重要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其实起初办利人的话，我会直观的感受是他能够帮助到农村的青少年来学到很多知识，来去看到很多书籍。但如果说他这里面加了一些其他带有主观想法的一些书籍在里面的话，他其实已经有一些传播的效应。而我在想青少年他这个阶段他适合学 就是很繁杂的东西吗？那他这个阶段的话，有些地方的确没有一些书籍，那你把他最基础的书籍补充给他就好了。为什么要加了那么多一些古今中外？尤其我看到他的一些西方的一些论著当中，其实很多是过于繁杂的。其实那些学生的话，可能真的不需要。可能在他后面的阶段，比如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他需要在扩大自己的思想这个局限，那他需要看。那对于这个青少年来说，他看这些东西的确是过于早的，而且他这个想法的确跟当局的一些想法是不是相统一的一种状态。那么他的意图上就已经是贴上了一个敏感的标签，他就存在问题。 因为敏感，因为你给大家补充的课外书不是学校里面的。不是那种大一统思想政治思想主导的，就是让大家可能有一些西方什么自由民主之类的一些启蒙，所以你就不该在小的时候就不该看。 我觉得这倒是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提供了这些书，但是你能明显看到他对这个有倾向，但是他另外一方面他基本上是完全忽略了我们正常图书馆里能见到的那些马列主义的书，所以这个本身他这个选择就会有一些那个带有倾向性。就不管政府怎么说，政府可能就是拿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原因来讲，可能你的这个对书目的选择有政治倾向。 说白了就是你张导你倡导的这样一个 价值观 跟我的意识形态不符合嘛。但是盛伟说小的时候该看什么书什么书不该看，我是完全不同意的。那我其实刚才问了他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你们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第二个现在的这种猜测你为什么是有一个不同意的说法。那价值观的这个问题我们听听他到底是怎么样描述丽人到底想传递一个什么东西。三句话新闻我们稍后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春雨。 年轻人到底在什么阶段应该看什么样的书？哈，我是觉得你只要是公开出版的。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没有人应该对我看什么书指手画脚。 成人读物除外。 而且这个什么丽人图书馆，他们的书没有说专门从香港或者从国外弄一批禁书吧，全部都是公开发行。你看刚才我念到的这几本，什么杨小凯，什么通往奴役之路，什么就这些书，你是都可以在公开的渠道是买得到的。 对， 他并没有说我要宣扬什么异端的思想，而且你学生你只有广阅读，你才能够有独立思考和分辨的能力嘛。你不能说我只是所有的东西全部是来源于课堂。我们现在不是都是推广什么博雅教育，然后你要走出课堂进行现实的教育、自然的教育、人文的教育、美学的教育，这些教育你不读书，而且你甚至在乡村，我本来也没什么钱，可能我经济条件不允许，我没有办法去走万里路，那我只能靠读万卷书了。这个我觉得有任何要质疑的地方、 哦、我觉得要质疑的地方是这样的，就是我可能在大陆的那个环境下我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我也会喜欢看一些不同类型的书，但是呢其实反倒是遇到一些政治类的书籍或是意识形态的方面的书籍，我会直接就撇掉就不看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不想去太多去考虑到政治的因素。那么其实有的人在想你现在像通往奴役之路， 它只是学术书籍，它根本不谈政治， 而且是这个你的选择是你的个人喜好，不代表可能别的学生他们也有选择书籍的自由。我刚才提到他们没有马列书籍，我只是说他们应该把这块也包含进去，给学生一个去接触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和比较那边那些到底是什么的东西。 我是觉得丽人已经加了主观的色彩给这个乡村的一些青少年了。为什么呢？因为青少年他在基本的科学领域科学知识都已经不是特别完善的情况下， 他们有百科全书， 对，他们也有儿童读物， 是有，但是我觉得应该主要的任务是应该把他这个基本的这个知识打夯实了， 而且他只是给了你一个你可以去选择的空间，他没有强迫你去读这些书啊。其实你要是说这个强加意识形态，这个问题其实不存在，强加给学生是不存在的。 到底这个丽人他们要宣扬的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哈？这个创始人说其实非常的清楚，我们看看他到底怎么样具体来论述的。 你说你的这个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我试图哈，我之前以前的时候我试图做过一点这个概括，是我觉得丽人这个最底层的很内核的这个 这个价值观，我们就用几个词，试图用几个词来把它那个说出来。那我就概括了那么几个词，叫刚好它的首英文首字母呢是 lead 哈、啊、，L E A D 啊 ，lead 就是不是领导，是引导的意思、就是、啊。那这个L 呢是 liberty 啊，就是自由啊。然后E 呢是equality 啊，就是这个平等。然后 A 呢是 agape 哈、啊，是一个它不是英语，应该是可能是从希腊语还是什么弄过来的一个词，是在中文里面翻译通常会翻译成博爱啊，但是这个词翻译的不是太好，它是一种这个反正是一种大爱吧，但是是一种这个超越了这个利益计较的，超越了任何的这个阶层和身份的一种爱，这是然后有一个 D 呢，D 是 democracy， 是民主，这是当然这是令人对内核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倾向啊，是这样的，那我也就是这跟你的，这看起来跟图书馆有什么关系的？似乎好像毫无关系，是吧？就是你做图书馆，你就作业读的，你搞这些东西干嘛？当然我没有时间去给你很详细的解释每一个词，它怎么样来支撑丽人的行动。但是我可以简单的来说，如果不是我们对自由、对民主、对平等、对博爱的理解，我们就不会做这些事情。丽人也不会是这样做的。对，就是。一个人他内在的观念决定了他是一个什么的人，那么一个机构他内在的观念决定了他是一个什么的机构。当然这里面又有一些糊涂的人，会有一些我甚至可以说是一些这个我算了，我不想用这个批评性的字眼，就是用就是有些人说，哎，你不就是因为你在搞政治吗？我说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是这样子，和他在做什么事情是没关系。比如说我有这样一个观念，那我吃饭的时候我是不是吃饭呢？你说哎，那你吃饭的时候也在搞政治，因为你我吃饭就不吃饭嘛，我走路就是走路嘛，你不能说一个这个持有这个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的人，他走路的时候他就是走的是那种搞政治的人走的那种路，他走路就是走路。那么就说当然他走路的时候可能会跟其他人会有些不一样，比如说他遇到红灯的时候他会停下来，他遇到绿灯的时候他在走，他会说遵守这个地方的交通规则，他会走到右边等等，对吧？那当然你说这样这个确实是会决定他，但是他依然只是走路而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们出于这样一些观念去做一个公益的图书馆的时候，我们依然只是在做一个公益的图书馆，我们依然是要满足青少年的阅读的需求，依然是在帮助青少年去成长。当然我们由于有这样一些核心的观念的支持，我们做事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不一样，比如说由于我们对平等的理解，所以我们就不是对待这些青少年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当作平等的个体来对待，我们就不会说哎，你看我是来帮助你的，所以你要听我的话，你然后我就要来我是来激励你的，我给你这样的激励那样的激励，然后你按照我的理解你就成长了。不，我们是把它当作平等的个体来对待。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分管，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任何一个分管在那个地方开始在开张之前，我马上会成立一个叫义工小组，就是让在当地去招收义工，青少年那里面招收义工，就是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这个图书馆是你们跟我们一起来做的，而且这就是你们自己的一个图书馆，你们在里面参与打理，你们在里面参与管理，这些事情不是我们，不是一个外来的力量在那做事情，而是我们一起来做的，这就是我们基于这平等的理解然后来做的。当然你说哎，那你是不是在搞政治呢？如果理解我们这样做事也是在搞政治的话，那我们就是在搞政治，而这个政治是必须要搞的。如果你说你连这种东西都没有，那我们稀里糊涂就是说我带了一些书，我要带了一些爱心，然后我到乡村去，我给小孩看，那抱歉，我们不是这样一个机构。我们不是，就是我们是一个有价值、有理念的一个机构。我们希望用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去做事。当然，你们认为正确的方式依然是要服务这个你想服务的人群，是要帮助他，而不是说你要成就你自己，对吗？ 好，说白了，价值观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显然，这也不是现在我们经常在大陆能够听得到，或者多与频率的听得到的几个词汇吧，就是价值观跟当局相左嘛。 对， 是这个导致他被关闭的一个原因。哎，但是你看他的一个陈述的方式哈，或者说他的一个就是为自己去辩白或者声援的方式，我都觉得是有他自己很鲜明的特色。他是一个不妥协的一个姿态，您就说我说白了，我就是这么着了，我也不会想要去怎么样去修正，或者我去委身你换一种别的方式，想要再多想一些办法，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机构可以存在下去。他也不想做任何的妥协。其实跟这个小磊也请教过，因为小磊以前做过很多年的 NGO 的工作，他说其实你从现在十八大之后，你又看到当局它的一些政策，它是有一些调整的话，就不完全是像刚才李先生他讲的像这么悲观的一种情况，就是现在是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但是问题就在他是希望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出现，比如说你是服务类型的，或者就是帮助某一特定的人群，贫困的人群或者残疾人群的话，我是希望你来存在，因为你可以帮到我，或者你有些的理念，有些的技术，有些方法，我现在还没有你那么先进，你可以帮到我。但是一旦是涉及到的思想领域，教育领域，那你可能会看了这么多书，就像盛伟很担心的，你小的时候你不是那么会分辨，或者没有这么所谓的大家觉得科学的三观去进行分辨的话，你就可能某些人就看不下去，思想所谓的被侵蚀，那你变得会想很多，你变得会独立思考了，那你将来就是一个不顺从的公民就出现了，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这可能是当局者的思维，这我的这种思维应该是李英强先生很讨厌的，我又在揣摩上层的意思。 其实国家其实在一方面啊，肯定会有拨一些基金或一些项目的所谓的一些财政的一些东西来支持像 NGO 啊或者一些慈善事业。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在北京慈善事业的有些机构做得非常非常好，而且他们也关心到一些农村的孩子呀，他们的一些衣物的问题啊，还有一些书籍我们也会捐。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之所以没有生存，其实跟林强的本身的他一种态度以及他的一种理念是有直接关系的。我是为什么会有刚才那种强烈的对比，我是觉得为什么我们捐其他的一些书籍给一些青少年没有问题，为什么他去做这个事情有问题，那肯定是他的那种想法以及意识形态是有很强烈的一种浓烈的色彩的，所以才会有问题。其实我们来看的话，目前其实慈善在国家这个大局下面是非常需要的，而且这个乡村的青少年像很多留守儿童，他们是极需要这样的一些书籍或是衣物的。 其实我听了他的两段对话，我有几点特别有疑问吧。就第一，他说这个公益组织受到打压，因为我认识一个也算是阿姨吧，因为我之前在他们那儿工作了一段时间，就是在中华慈善总会，他算是慈善总会的某个高层，能够接触到很多内部的东西。他有一个理论，基本上是得到慈善总会的内部认同的。就比如说中国是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个政治的三十年，就是从建国以后到80年代，在这个时候中国是确立一个政治体系。第二个阶段叫做经济的三十年，从80年到10年，然后这个阶段中国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经济体系。在这之后呢，在政治和经济具备之后，往后的三十年他们定义为公益的三十年，所以就要大力发展公益组织。而且刚才他也说这个很多公益组织是没办法进到鲁甸那边的学校的，但是他本身他做的就是一个专门针对青少年的一个公益组织，他做的这个工作是关于青少年防治艾滋病和性病的。你想其实对青少年来说，甚至小学生，他们哪需要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就能进到学校。此外他们还做了一个项目，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灾后的青少年心理复健的，也一样能进到学校。 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官方背景还是什么样？ 其实我根据我的了解啊，我就是他最早是一个自发性的一个这个组织，但是在中国他李英强确实提到了一些东西，就是你必须想要生存下去，尤其是民间的 NGO、你必须挂靠在某些这个组织之下， 跟什么红十字会啊， 对啊， 跟他们 慈善总会、青少年基金会，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是因为，像那个艾滋病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宣传，是因为现在国家真的需要，比如现在在青少年当中，他这个艾滋病的这个频发的率会更高一些，因为他出现了很多这种所谓的思想上的一些开放，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这个问，我觉得李英强他是一种传播精神方面的，精神方面的话呢，就 是另外一种说法吧，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立华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继续。好，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继续来谈谈这个丽人图书馆的问题。嗯，可能很多人也非常好奇哈，因为这个林强他在很多场合都说，他们的运作，他们的资金来源都是靠筹款，靠别人的捐款。虽然说我也见到过说他们不接受这个国外的一些基金会的资助，但是我今天早上跟他确认过，其实有过一笔款项，他说是德国唯一一笔是一万五千欧，他说那个是最大的一笔，也是唯一的一笔。他说这些你可以在网上明明白白查得到我们的账目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运作，是非常透明的。我说那你们那些人员是从哪儿来的？他说都是靠网上招募，说白了全部都是网友，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学什么都有，基本上呢都是大学生或者大学生大学毕业没几年的一些年轻人。而且我觉得他们这项事业哈非常的艰难，比尽管他的理念我自己是相当的认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意义。你说乡村本来就是精神文化的一个贫瘠之地，那如果是有其他的一些营养补助的话，就是你不管他看什么书，我觉得开卷就是有益的。但是他说他们刚刚进入乡村的时候也是遭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就是当地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想做什么，你凡是做一些就不是政府的一些组织，他们都会怀着戒心，你们到底想要去干嘛，是不是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他说这些家长们他们后来就是经过就是长时间的看看他们当地到底是给孩子们弄些什么电影会呀，弄些什么读书会呀，让大家看什么书，就是慢慢的会有一些的转化。但是呢非常遗憾，正在我们是期待将来有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个培育的过程，他说在这过程当中戛然而止。我说那这些学生们哈，就是受过你们熏陶的这些学生有没有一些表态，就是他们会觉得遗憾吗？他说有是有，但是我希望就将来有一天我们走在什么地方相遇了，大家可能还有一个标签，就是我们都是从丽人出来的，这可能是他将来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他本身是个基督徒，他说这次呢我接受起来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平静。他将来哈，他的全职工作应该是去教会做一个侍奉的工作。 但是我其实看到丽人里面其实有一个数字也让我特别的惊讶，就是有10%的人是有基督教徒的背景。那其实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机构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势必会让别人会有一种排斥的感觉，可能会因为这个因素了。 就是我觉得现在中国的乡村就是太需要图书馆了，就是你不管怎么说你什么意识形态跟什么有抵触也好，但是你如果光看现在的乡村的一个事实，如果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对待这些组织的话，非常粗暴，就是你粗暴之后你不知道将来会衍生一些什么样新的问题。而且其实哈，他们做的事情你有点像这个过去的这种传统社会的士绅主导的一个乡村文化的这么一个样态，你本来会觉得这些甚至他的一个方式，你说如果跟私塾联系起来，他都有一些传统方式的一种复兴，不是习近平今天又去孔子忌惮要说什么很重要的一些讲话吗？就是你在一方面鼓吹传统价值要复兴的时候，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到一些是真正有传统影子的一些方式，你又容不下他在乡村生长发展。 我觉得真正出问题并不是出在图书馆，他的图书馆其实是很健康透明也向上的，但是他真正出现问题我觉得引起了一些不满的是关于丽人大学，因为他在这个大学里可能他的这种教育是包括传授的思想都是很开放的，或者说很就像他的这个理念一样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所以这些可能是揣摩上意啊，有些是上面不喜欢的，所以他们才受到了这个打压。 但是我们转回来啊，就转到这个图书馆上面来说，其实我看到一个南都网里面张天潘的这篇文章，他开头写的特别好， 他说的是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座监狱，这个是雨果说的。马克吐温也同时说过，你每关一闭一所学校，那么就会开设一座监狱。那么他也延伸到了《肖申克的救赎》里面，告诉我，就算是在监狱，也必须建一座图书馆。 嗯，哎，图书馆，我们现在想象起来啊，它应该是做一个人类精神价值非常美好的一个存在。可是，在中国，你可能遭遇到的困难，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希望，它这样一个方式哈，不至于说在乡村绝迹，甚至有没有可能做一点点的妥协，就是我们换一种方式，但是还是能够让乡村的孩子能够在他们的学校以外的地方，但是在他们的家乡可以接触到另外一种精神生活的补给。好，我们今天三立华文三立华新闻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沈伟， 我是陈宇， 明天见。